夜修也会累，或许有时候可以用毅力来战胜疲劳，但是夜修，陈国相信他不缺毅力，他要休息那也是和坚持让魏琛让罗吉打比赛是一个道理，他也需要为季后赛做准备，他需要百分百的精力去面对季后赛。而现在虽然深陷前八之争的泥沼，但星星毕竟是领先分数最多的那一个，陈果尽可能往好的一方面想着，而这一周团队战训练练的自然就是没有夜修和军魔校的情况。很快5月8日第34轮比赛打响，星星等五支队伍在为前八进行殊死拼杀，而他们之前的豪强们却都已经进入为季后赛大练习的节奏了。蓝雨战队不住地转换着他们的团队赛阵容，微草战队在努力尝试不太依赖王杰西的战队方式，霸图战队三位老将从那轮开始齐上阵以后就停止了轮换，每轮都是打满个人赛和团队赛。而这一轮霸图坐镇主场迎来了一展战队，没啥恩怨交集的两队，霸图粉丝普普通通地为几队加油，可是当个人赛第一场的对阵名单出来时，全场都愣住了。霸图张家乐，一展孙哲平，百花战队繁花血景，联盟最经典的组合之一，昔日的两位搭档赫然在这场比赛遇到了，久违的重逢，结果却是从来未有过的对决。霸图和翼展现在都不会太在意这一分，但是这两个人所背负的含义，无论主场的霸图粉还是随队而来的翼展粉，对这两人当然都没有百花粉丝那么深的羁绊，但是又有多少人没听过这两人昔日的疯狂呢？荣耀的史册上，繁花血景注定会是浓浓的一笔，虽然他们最终也没能夺冠，但是竞技场上不能只以成败论英雄。昔日的繁花早在5年前的夏天结束，两人此时再度重逢在场上，再没有繁花血景，有的只是胜负。但是这一场胜负确实是不怎么要紧，所有观众在看到这组对手后，更关心反倒不是什么胜负，他们更好奇这对留下无数遗憾的搭档在场上这样重遇时会说些什么。于是没有人看比赛，大家都在盯着电子大屏幕上的公共频道，没有，什么也没有，两人没有对话，没有聊天，只是角色冲出，然后在地图中央相遇，繁花盛开，将百花缭乱整个笼罩。但是狂剑的剑锋这一次却不再是要塑造血景，就算是那用的也将是百花缭乱的血。冲上，孙哲平的狂剑是再睡一下冲上，张家乐的百花式打法还会有人比他更了解吗？这种打法靠的是光影效果，这效果中是没有同队豁免的，所以伤敌又伤己。孙哲平作为昔日和他一起站在这片光影中战斗的那个最默契的伙伴，又怎会不懂如何在这片光影中分别方向，寻找攻击的目标？只是这一次他要找的是这片光影的主人，血影狂刀，赤血的重剑剑影瞬时已将光影撕开一道裂缝，再睡一下一步踏上，仿佛就是一片净土。哦，全场都在发出这种好像在说我懂了似的声音。从孙哲平的主视角上，他们可以发现光影对他没有造成任何迷惑，他的视野是那么的清晰。果然呢，大家都在想着，果然是老搭档呢，互相太了解了。但是仅仅是这一刻，当再睡一下继续挺进，进一步逼近百花缭乱时，光影骤然重合重叠，将再睡一下陷落其中，是吗？孙哲平转动着视角左右看了一圈，这一次他有些看不穿了，原来百花式打法也经过了很多改变呢，这些年自己刻意没去留意，现在真的有点跟不上脚步了。不过这还不至于难倒自己吧， 这个打法的理论自己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呀。现在开始学，来得及吧。再睡一下，在光影中左冲右突，似在寻找方向。观众们默默地看着，而操作着百花光影的张家乐却渐渐露出了惊讶的神色。这已经不是昔日他和孙哲平搭档时的百花式打法了，毕竟这么多年等级装备技能都进化了这么多。但是就在这场比赛里，孙哲平的再睡一下就这样从远端一步一步地赶了上来，渐渐地就已经踩中了新百花式打法的节奏。孙哲平吃透百花式打法只需要用一场比赛的时间。不愧是老搭档，张家乐就这样看着再睡一下终于冲出了他的百花缭乱的面前，重剑毫不迟疑地砍下，百花缭乱跳开还击，再睡一下倒下，冲出百花光影的笼罩，他就已经是到极限了。加油。倒下时孙哲平说着。张家乐回道。全场比赛唯一的交流。同一时间，不打团队却还在个人赛首发的叶修也已经帮星星先下一城，而后罗辑和魏琛相聚上场。这一次罗辑获胜，魏琛失手丢了一分，场上胜负本平常。不过罗辑和魏琛都处在一个较微妙的位置，他们一丢分总会有人跳出来质疑星星的安排，好像如果不是他们两人其他人上的话就百分百能拿分似的。比赛场上从来没有百分百，所以魏琛虽然丢了一分但却坦荡得很。而后擂台赛，星星干脆利落拿下胜利，4-1进入团队赛。团队赛名单一出，没有叶修，现场立即开始窃窃私语，开始让主力休息了吗？队伍真是自信呢，大家都是这样看的，并没有人因此过分担心，毕竟青才战队实力不强，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斗志。但是最终主场星星输掉了团队赛，4-6，电子积分牌记录下了这一切。在冲刺季后赛的关键时刻，星星丢掉一场团队赛，原因叶修没有上场，这点无论如何也是绕不过的。核心选手就是这样，哪怕不在场上也要为战队的失利负主要责任，你不在场上这就是你最大的失误。星星为自大付出了代价，诸多媒体如此报道着，尤其黑星星的那帮人尤其喜欢这个角度。赛后的备战室里一片静悄悄，叶修的辛苦所有人都是看在眼里的。无论如何，星星战队不会有任何人对叶修选择休息有何异议，哪怕是在这个比赛关键的抢分时刻，大家都在懊恼，都在自责，叶修不在场上他们就丢了分。没人说话，大家静静地看着备战室里的电视，电视里正在转播的是本轮轮回对301队的比赛。关键的抢分赛程中还有轮回这样的对手，301看来挺不幸的，可是也有不少人觉得301队或许是幸运的，因为眼下没有哪支队伍的地位会比轮回更稳固了。33轮战罢282分，领先第二名42分之多，常规赛轮回已经不需要什么分类了，他们可以随意的让主力休息或练练新人或演练战术，他们毫无压力。这种情况或许会给他们的对手可乘之机，遇到轮回也许反倒好打也说不定。301在个人赛里赢了两场，轮回果然在这里派上新秀选手上阵，大家都在相信他们的判断了。结果擂台赛轮回依然是他们最强势的阵容，胜。团队赛也是他们这赛季最主力的阵容，此时比赛尚未结束，但是301队败局已定。已经二连冠在手的轮回依然饥饿，他们没有放松，没有让队伍进入垃圾或是表演时间， 他们依然在全身心地对待比赛，他们在保持争胜的信念，他们不想在冲刺之前有所懈怠。休息主力，他们或许不需要，轮回选手都正当年，对于他们来说，一周一赛的电子竞技根本不算什么负担。就这样，比赛最终还是轮回取得了胜利，8-2，轮回没有给301队所谓的空子。34轮，轮回取得了290分，而此时蓝雨对鹤舞的比赛也已经结束。蓝雨虽然9-1获胜，但也只是将轮回的差距从42分缩小到了41分，还有4轮比赛，轮回41分领先第二名。轮回的主场在他们胜出的那一刻，掌声和欢呼达到了本赛季常规赛以来的顶点。轮回战队已经提前4轮取得了常规赛的冠军，虽然这个没什么奖杯，但也算是值得骄傲的成绩。主场作战的轮回显然早一步就会意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，所以事先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仪式，当然仪式的规模不大，点到为止，毕竟赛季还没结束，现在就开始大规模欢庆，实在有些不顾其他战队的感受。轮回提前4轮就为他们的常规赛锁定了一个华丽的结局，而星星却还在因为这一轮团队赛的失手在泥沼中继续深陷。本轮的其他竞争对手，呼啸8-2胜黄蜂，雷霆9-1胜烟雨，百花9-1胜虚空。于是雷霆以226分领先星星3分，冲上了第5，将星星推到了第6。百花胜出呼啸1分，做到了第7，呼啸和301队则再次平分，以小分决出名次，呼啸第8，301被推到了第9。形势更加焦灼了，星星此时距离第9也不过7分，而第35轮，星星将与强敌，刚刚领先了他们3分的雷霆战队，而且是客场作战。